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七集，复生。被上述两件事折腾，严福瑞半夜的时候生生愁醒，抓过枕头边的手机看了一眼时间，已经快12点了。 哎呀， 叹了口气，翻身朝外，窗户玻璃毛毛的，外头的月亮刚刚升起来，恰好是半月。严福瑞心里算了算日子，下弦半月，应该是农历22还是23来着。还没等他把日子计算清楚，突然就听到轰一声的炸响，窗户外头黑嘘嘘的小庙瞬间就没了形，无数大大小小的石粒碎块打得房子墙壁砰砰作响。严福瑞僵了足有5秒钟，腾的一下从床上跳起来。 这些狗日的撒钱道理，肯定是趁我们出去买串串香的时候，这小庙里放了炸弹了。瓜娃子，老子跟你们拼了！ 据说初一新月，太阳和月亮同时升起，到了农历15，月亮在太阳落下时升起，此后由于月亮的公转，每过一天月亮升起的时间就要晚52分钟。12月下旬，农历11月23，下弦半月，月亮升起的时间是夜半12点，秦放记得很清楚。就在那弯半月挂上高天的时候，他的心脏突然大幅度起伏，开始只是心肉小幅收缩，一紧一放，渐渐的耳朵里听到砰砰的声音，连带着那根穿透心脏的尖桩都有了微小的摆幅。身下有了轻微的震动，地面表层出现无数向周边皲裂的纹，草丛里无数的蚁虫纷纷向四围逃散，甚至有地底冬眠的蛇，滑长的身体嗖地游过枯草，惊慌地加入逃离的队伍之中。远处密林里传来躁动的翅膀扑腾声，不少惊飞的夜鸟不变方向，直直地一头撞在树干之上。秦放安静地听着，那心跳声不只是他的，在他的身后，地下还有一个。秦放居然没觉得紧张和害怕，他平静地听着身下有韵律的心跳，忽然冒出一个怪念头来，自己之前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可真少啊。他这些天所经历的一切，任意装拿到人前都一定会被斥为胡扯、异想天开、迷信，这人都摔下悬崖了怎么会不死呢？就快罢工的人体器官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又起搏呢？地下怎么又会有心跳呢？你有合理的解释吗？一味的要合理会错失多少东西，都觉得将死之人的世界只是一抹平躺着的悠长寂静，谁能相信也会有这么多意外和起伏呢？秦放牵扯着嘴角想微笑，而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的身后忽然传来了一声女人的叹息。说叹息也不确切，那更像是带着愤怒和痛楚意味的行将苏醒的身影。 身后一股巨大的气流涌来，把他连人带车冲撞到了半空当中，接着轰的一声就落在了几米开外的地方。秦放在车里撞滚了好几次，最后撞破车门滚了出来，眼前金星乱冒，林子里的夜鸟又是一通扑腾腾乱飞，冲撞的回音在山壁上撞击着荡开，一圈圈向上盘绕着回旋。而就在前方不远处立着的那根戳透秦放心脏的尖桩，大概有半米之高，周围的地皮突然裂开，像是刚经历过一场小型地震。秦放突然感觉到很紧张，他盯着那片凸起的地皮看，极其缓慢的，最表层的细小泥块碎落，尖桩小幅度的左右摆动，有个人从地下坐了起来。相对于人的称呼，秦放更想称他是骷髅，但也不太确切。确切地说，区别于一般实验室的展示骨架，那骨头上有一层人皮包裹。而之所以称那副骨架为他，是因为他有两个明显的女性特征。第一，他长了很长的头发，长到后腰，尽管那头发干枯的就像蓬松的干草一般。第二，他穿的是旗袍，旗袍上很多地方已经血污成黑，那边角破烂着抽了丝，但还可以看出那是一件高开叉的旗袍。这样的旗袍穿在一个身材曼妙的女子身上，该是多么的性感。可是如果那高开叉的地方露出来是一根附着皮的大腿骨呢？秦放在心里默默地感叹了一声丑。不过秦放的注意力很快就被那骷髅身上的别的东西给吸引开了去。这个女人的身上一连插了三根尖桩，左右肋下是两根短的，而靠上正中心脏的位置是根长的。他开始着挣扎着站起身来，单薄的骨架被尖桩带得摇摇欲坠，而这显然让他极其的愤怒。从他的喉咙里发出了尖利的声响，他伸手先抓住了左肋下的那一根，狠狠地往外一拔。秦芳看得头皮有些发紧，拔出那些尖桩应该是件耗费精力的事情，但是那个女人在拔出所有的尖桩之后疲惫地跪倒在了地上，两只手撑在地下，很久都没有动静。秦芳开始忍不住去想，这到底是个什么生物啊？ 我的天哪，这是诈尸吗？ 而且看那副骨架应该是有些年头了吧，死了这么多年现在又爬出来，也就在一些丧尸电影里看到过，反正不应该是鬼。因为在传统的说法里，鬼是没有实体的。就这么想着，秦放又看了他一眼，月色正好，银白色的流光倾泻似的抚过了他黑色缎子样的长发。哎，慢着，缎子刚不是还乱蓬蓬的像枯草吗？秦放看着那个女人再次站起，忽然意识到，就在他刚刚恍惚的极短时间里，那个女人拔出了体内的尖桩之后，她的外形发生了一些变化。秦放眼前看到的是个堪称惊艳的年轻女人，不过她既然根本就不是人，那么不管漂亮成什么样子都不奇怪，不是僵尸，不是鬼，难不成是妖怪？秦放下意识觉得她一定是个很厉害的角色，经历过非比寻常的死亡， 三根尖桩像是一种封印或者是镇守。如果一个人死后都能让人如此忌惮和大费周折，那一定不是普通人物，他可能生性倔傲，并且很难相处。这从他站立的姿势、脸上的表情和微微上抬的下巴都可以看出几分端倪。那女人也没看秦放一眼，视线一直向上打量那山壁，山的顶端在高处合围成一个小小的圆。那个女人冷冷地看了一会儿，突然间就纵身飞起，像一只巨大的鸟，瞬间就在秦放的视线里成了愈去愈小的一个黑点儿。秦放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这女人还能飞？她要飞到哪儿去啊？到了崖顶就是盘山道，那是真正的人类社会，那女人会害人吗？会吃人吗？会引起社会的恐慌吗？一连串的疑问还没理清楚，秦放忽然发觉那风声好像有点不对劲儿。他下意识地偏了偏，而就在这道，轰的一声巨响，那个女人又掉了下来。毫不夸张，结结实实砸下来，泥灰都腾起来了，正落在身前不远处，简直比刚刚车子砸下的声音还大，直接就把地砸了个人形的凹窝。哎呦，这一下可摔得不轻啊，胳膊什么的都反折了。落地时还能明显地听到颈骨折断的声音，更关键的是那女人是脸着地的。事后秦放自己也搞不明白，出了这样的事儿，他的第一反应不是震惊、害怕或者是同情，而是秦放觉得特别的好笑，所以他也就真的控制不住的哈哈大笑起来。本来嘛，那女人的范儿摆得那么足，是那么的高贵冷艳，一飞冲天，还以为她能登月呢，结果啪的一下就直挺挺的下来了，而且还是脸着地的，待会儿抬头那脸该摔成平底锅了吧，特好笑。这么多天可算是找着一件乐呵的事情了，秦放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，不过笑着笑着他就笑不大出来了，因为那个女人又坐了起来。不得不赞叹，她的头是真的硬了，胳膊和脖子都折了，那张脸居然硬是没事儿。他在秦放越来越笑不出来的声音中将摔折的胳膊和腿正过来，最后他用两只手扶住了头，咔嚓一声将脸掰正了，面向秦放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